你残留的温柔。起的蓝天，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。探索生命意义，可你看来耀眼。若你悲伤，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。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。树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够的是你存留的温柔，树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，向我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。树林风，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所有浪漫情节，让我做你的

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医生，请问我现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？ 别担心，日常调理很重要。早晨喝杯姜汤，生姜有去除身体里湿气的疗效。 中医认为生姜可温中止呕，解表散寒，而生姜中也含有植物杀菌素，其杀菌作用不亚于葱和蒜。生姜中的姜辣素能刺激胃液分泌，有促进消化的作用，其中还含有较多的挥发油，能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，防止肝脏和血清胆固醇的蓄积。在早晨，人的胃中之气有待生发，吃点姜可以健脾温胃，并且生姜中的挥发油可加快血液循环，兴奋神经，使全身变得温暖。在冬天的早晨，适当吃点姜还可驱散寒冷，预防感冒。到了晚上，人体应该是阳气收敛，阴气外盛，因此应该多吃清热下气消食的食物，这样更利于夜间休息，如萝卜就是不错的选择。而生姜的辛温发散作用会影响人们夜间的正常休息，且晚上进食辛温的生姜还很容易产生内热，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。养生小贴士：朝食三片姜，赛过人参汤。由于生姜性属微温，过量食用会伤阴助阳，所以阴虚火旺的人不宜多食。另外，千万不要食用腐烂的生姜，其中含有有毒物质黄樟素，可诱发肝癌、食道癌等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，宁愿在大安公园捉迷藏，看明月光，低头不思故乡，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评弹。孩子们只会贪玩，父母都只会期望，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？蟋蟀对着螳螂，有什么东西好说？ 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好像过去牵着手去上学堂。请你说，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？请你说，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？难道互相掩藏就能避免了失望？表白有什么可怕？请你不怕为难，不要拐弯。屏幕闪亮，两个人一起看，什么都不谈，只敢拉着关枪。情侣的晚餐白开水一样淡，宁愿面对这一部电脑不是忙。情侣都善于说谎，大人都会向前看，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？蟋蟀对着螳螂，有什么东西好说？ 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好让我们重新认识别隐瞒。请你说，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？请你说，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？难道互相掩藏就能避免

Thank you.

于是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有一年，市射击队到省里参加汇报比赛。所谓比赛，其实就是供省队挑选人才。当所有射手都赛完之后，省队主教练将所有的靶纸收集起来，一张张的仔细端详。这时他发现了一张很有意思的靶纸，

快昏倒，老板的唠叨像催眠曲让我